这下有点灰，你微笑的脸有一些疲惫，抬起头天空就要亮起来，不要放弃你的希望和期待。沙漠中的一滴泪化成绿洲的湖水，真心若能被看见，梦会实现。手牵手，我的朋友，爱永远在你左右。不要再恐惧，却不要放弃，这一切将会突破，因为你和我才有明天。彩虹， 爱永远在你左右， 我的朋友。 这一刻，不要躲在害怕后面，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信念。 将你打败，你将会意外生命的光彩。 风雨过去那一天，悲伤就要停下来，感觉你身边的爱，它在。